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德赛新威深交所上市，资本注入加强发展。北京现代销量回暖，12月销量环比增长35%。快车道今日车坛一周就给您带来车市新闻大八卦。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上市后，很快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新车外观采用双造型设计，外观炫酷，内饰尽显豪华质感，有 2.5 升、2.5 升混合动力、2.0 升三种动力系统可选。新车现已陆续到店开售，听众朋友们可以到当地 4S 店一同感受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魅力。 2017年12月26号，深耕在汽车电子领域的惠州德赛西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敲钟上市，成功登陆中小板块市场。董事长陈春林表示，本次发行上市意味着德赛西威又迈上了更高的台阶，同时也是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在未来征途上继续探索，借助资本的力量，努力将德赛西威打造成为全球汽车电子领域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公司。经过31年的潜心发展，德赛西威已经成为了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体系。作为国际的知名汽车电子品牌，德赛西威一直在产品创新保持着前瞻的战略思维。目前德赛西威正在抓紧车联网、智能驾驶辅助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上开拓新产品，并结合自身竞争优势快速实现产业化，促进公司从汽车一级制造供应商向软硬件一体化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进入下半年，北京现代持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最新数据表示，12月北京现代环比大涨35%，实现销量11万辆，其中细分市场全面开花，全新途胜、领动双双突破20000大关，新名图、朗动、悦动均热销破万，新一代 iX35 上市首月即破万，其他车型销量快速走高，月销近万台。北京现代在收官月迎来巅峰销量，下半年以近50万辆的销售成绩彰显百万体系实力，实现年销售82万辆，重返合资主流阵营。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易水。 大家好，我老超。 周五啊，咱们来八卦一下车市新闻啊。其实应该说，这个17年算过去了啊，但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整理了一些17年有一些特别爆冷的事儿。 来， 这个爆冷从各个角度都 对，怎么理解都可以吧？ 对，嗯，反正总之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吧。嗯， 对，在汽车行业内还是引起了一不小的震动。 对，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个一汽、东风、长安，三大国企啊，组了一个队儿，是不是？ 国字号的。 对，这事儿你们关注了吗？ 这是应该是在17年12月初 啊。 要说那一天呢，大概大家也没有想到说我就一定会看到这么一则新闻。但实际上，大家其实原来想的是，比如说一汽，然后上汽 啊， 比如东风，然后再说到什么长安，或者再说到广汽，这都是属于咱们这个国字头的，或者说是咱们国家更多的去扶持那种大的那种汽车集团。但是里面呢，其实从17年的时候，你比如说一汽跟这个长安，它是互换了自己的大领导，对吧？ 对， 两个徐总分别去到了原来这两个徐总待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一汽跟长安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合作是有可能的。 但是拽上了这个东风，等于是一系二系再加上一个，咱现在说长安算第三大，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所以就等于是一二三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大的集团，所以这是让大家会觉得始料未及的。 嗯，这事儿主要还是他们三家要合作这个汽车产业，向海外去做推广。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咱们不是老说这个中国制造。到这个中国制造， 智慧就是 那个从这个制作的制到这个治理的治，有好多的这个品牌完完全全在原先是让咱们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加工厂 啊， 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一些这个输出型经济并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咱们都是那些比较粗放型的这样的经济。 嗯， 那么到现在来讲，毕竟有了这个202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那包括咱们要这个再继续的就是加大自己呢所谓的汽车强国的这么一个脚步，那我相信走出去这一步毕竟是要最终实现的。 那这三家你们觉得他们对于整个要走出去的话要朝哪个产业去做着重的推广呢？新能源车， 我觉得国内的新能源车算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嗯， 那如果说是拿新能源车去走出去的话，应该会达到那种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 但是他们三家起码在目前市场上，如果说在新能源车的角度，他们应该去再找一家有电池生产能力的企业，而且是说这三家来做的话，我倒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还不如说是比亚迪加 一二系， 其实 吉利加奇瑞 啊，那个应该是大民企第二梯队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种危机或者是危机意识在里边，至少体现出了，我是这么来看的。 嗯， 因为现在我们说到国内的自主品牌，可能更多的会想到奇瑞啊，吉利啊， 嗯， 比亚迪啊， 嗯， 可能第一都想不到，真的是说实话，可能想不到说一汽，他只是说有这个国字号很大的这个国字号头在这挂着，然后你看这个组合一汽、东风、长安， 嗯。我其实明白老车说的那个， 就是 比如说提到一汽，可能就想到一汽大众，对 吧？一汽长春那个马自达呀，红旗，就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它有一种被我们想不到的这个境地了。我觉得这就尴尬了 啊！大红旗还是公布了新年的规划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啊，对比一下啊，美国、德国这些老牌的汽车强国，他们百年发展下来，当然人家历史也长了。什么出了福特呀，宝马、奔驰啊这种很具有品牌，很具有这种民族啊，或者很有这个，现在已经演变成全世界的这种世界性的了。 嗯， 我觉得中国要真的变成这个强国，那汽车产业应该是肯定会着重大力发展的。 那我问二位啊，这件合作的事儿，你们是看热还是看冷呢？ 啊，我当然是希望它越来越好了。 我问你，看热还是看冷？希望是希望， 当然是希望了。看热，看热， 啊，好，看热是吧？ 看热 啊，那水哥呢？ 其实说不好，因为就像刚才老车说的一样，咱们提到一汽、提到东风、提到长安，可能分别就是大众、日产、福特，对吧？这个后边是老车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个百年企业是坠在了后边，前面只是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也不能说各自为政嘛，就是大家想在一起取暖，但是由于中国太地大物博了，所以它的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导向，包括做事的方式方法。和这个人心的这个团结性都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我觉得 也就是，当然我们跟老师说的一样，我们看热它， 希望 看热它，希望它好，但往往实际上呢，越是这样的大的所谓的合作，越达不到应有的一个期望值和效果。而且 树大不好联姻， 而且也不是说树大招风、树大不好联姻这个事儿，而且还举一个很不恰当的这个比喻啊。 嗯， 在70年代说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小混混们去打群架的时候，往往人叫的越多，这架越打不起来。 嗯， 因为可能顾及面子。可能顾及谁认识谁，往往这样的话，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这样的事儿实际上就做不出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需要一个契机来让这三家好好的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具体的落实一下，是吧？我们也期待啊，18年希望他们这三家的组建的这个国家队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一起期待来观看等待啊。那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一些重要的车市新闻。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车坛一周秀，咱们继续八卦那个2017年的车市新闻啊，几件重点的事儿。那刚才一水老师也是说了，一汽和长安互换掌门这件事儿啊， 两个徐总，这个提到了两个徐总，一个叫徐留平，另外一个是徐平， 对， 我觉得 一字之差， 两个徐总也很有缘啊。 对，这太有缘了。 怎么讲呢？ 至少从名字上，真是 就一字之差。 你看，徐总，徐留平总， 对我 徐平总， 对啊， 你留下吧， 你留下吧，我留下，都留下， 大家都是在这个长安啊、一汽啊，真的是做得很风生水起的两位老总，而且互换掌门之后，一汽尤其是像红旗、像奔腾，包括这个天津一汽，就是这样的大一汽，咱们说自主的这个产品，在2017年那么不振的情况下，2018年可能会有一个持续发力的这么一个态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回到长安呢，你比如说长安，其实在2017年整个的不管是合资还是自主的这个销量，并没有得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爬坡，所以，其实针对于徐平总的这个。比如长安福特呀，长安自己的这个长安品牌啊，然后包括什么长安铃木啊，其实有很多原来留下了一些问题，看看2018年能不能继续解决。 对，我觉得这个人事调动啊，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再关注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两个在中国这个车企是非常重量级的这个。 他们股票最近有变动吗？ 哦，你这个关心点我很感兴趣啊。 对啊，就是任何这个大的一些人事变动，还有这个可企业的整个很多东西都会，那叫什么，牵一发动全身，更何况咱换了一个头呢， 对 吧？所以说我觉得相关两个企业的一些附属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应该了解一下，也大概也可以期待一下18年两家换帅之后在18年做的一个整体规划，包括未来出的车型很有可能要比之前有个突发的像这个井喷啊，这个上台阶的感觉，是吧？ 因为现在18年刚刚开始嘛，所以我们也不能预测说 究竟能 以几个大的节点来去区分。你比如说像车展，北京车展啊，这肯定这个算是17年过后18年的一个整体的第一次亮相，对吧？你真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广州车展又是一个收官，所以18年刚刚开始，虽然大家可能都在预测这个预测那个，但往往有些时候你的预测毕竟还是一个预测。 等等4月份吧，那我接下来让二位老师预测一下，你们说 FF 的那个，不应该是乐视的贾跃亭先生的 FF 在2018年他们会春暖花开呢，还是那个叫资产清算，不是那个叫什么，就反正就算结束了呢？ 这个其实原先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在这个乐视汽车工作过。 哦，有内幕消息？ 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幕消息， 小道消息， 因为他是撤出来比较早的这个几波人之一 啊， 所以他们在所有的舆论导向都觉得贾先生好像是老赖啊，或者说在国外不回来呀、啊，什么这个在国内拖欠工资等等等等这样的负面的这种影响下呢，往往大家对于乐视，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是一个，咱们今天不是说这个看热看冷嘛，都是一种看冷的这种态势和心态。但是我觉得就是抛开一切所有的负面新闻来说的话，贾跃亭先生对于就是自己汽车梦的这个追求，我觉得是非常执着的。 其实我怎么说啊，我从乐视的几代产品和几个角度来客观的来说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也算是正经八百的乐视的用户。首先我拥有乐视电视。当初最早买乐视电视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在乐视电视工作的一个朋友，他们跟我讲，他们内部是禁止购买乐视电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利润很低，低到说因为硬件已经很好，他们要靠生态的这个会员机制来填补这块。OK， 我觉得想法很好，因为这是一种等于说革命和革新。 等于说花未来的钱来补贴现在的自己， 用软件来去养硬件。 对 OK， 然后后来他们乐视手机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儿，他们的硬件依然做得很好， 嗯， 可是 UI 和软件的搭配做得很糟糕。 嗯， 这已经我发现了一部分问题了。 嗯， 后来再应该是一水老师的易道专车用户 啊，易道对， 享受过多长时间的高品质的服务呢？大概 自打充值开始到钱用完吧。 嗯，几个月大概？ 有一年吗？ 有一年的时间。 有一年吧。 服务怎么样？没问题。 因为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易道用车的话， 嗯， 其实易道是可以收藏不同城市的司机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做法，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保证你跟司机之间有一个很默契的一个程度，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觉得这个司机为你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很不错的情况下，如果你下次再出差去比如说去上海去广州你不常住的一个城市的话， 可以跟他预约， 你可以跟他直接预约。你不用说这是找了一个新的司机，他不知道你任何的习惯，他可能不太清楚你应该在哪个机口来去下，他在那等你。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其实前期易道的服务很好， 嗯，就是只不过后期刨出去充值和陆续的对于司机的这个工资的慢慢的给不上这件事儿之外，其他还是挺好的。 对， 就是乐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平心而论，它有一些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有问题。 嗯， 还有一件事，它就始终在用一个东西去养另外一个东西，而且它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套上了。也就是说，这么就是他在用一个东西去贴补另外一个东西。 对，其实我明白洪城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大家都在一起。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听了这个。应该算罗胖的那个跨年演讲 他分析了乐视， 然后没有，他其实是分析了一下小米，就是、我觉得他其中说的一句话比较对，就是雷军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理念和他现在运作的一个态势，解释了或者说是让大家都相信了小米不赚大家钱。 哦， 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贾跃亭先生他原来的那个乐视帝国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硬件卖得很便宜，比如小米电视、乐视电视、小米手机、乐视手机，很便宜，对不对？ 嗯、 对于咱们现在的工薪阶层来讲的话，买一个电视、买一个手机没问题吧，对吧？ 嗯嗯。 而且他这个后续的服务也跟上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哎很值啊。 其实用户一直没有吃到什么大问题。反而是供应商和服务者可能会受到一些制约，当然是大家也可能分析乐视，它因为它资金链断了，但是说到底啊，从一台电视衍生到这个 4C 产品都没有问题，但最终你要挂入到汽车的话，我觉得这一步确实是贾跃亭先生也是挺大的一个勇气，就像易水老师说，他是怀出来一个梦想做这个事儿，但这件事情呢始终没有成，最终怎么样呢？我们也需要看18年现实的事实来跟他来处理这个事儿。 对， 我们也希望他真正能够撑得下去，因为我觉得真正对于汽车有梦想的人应该把自己这个宝宝生出来，起码应该让他量产，或者咱们得让这台车到路面上，对吧？好啊，今天咱们是盘点一下17年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儿。这个一看老车对于乐视薯片不太感兴趣，是吧？ 薯片感兴趣 啊，对电视就没什么。 对，我确实对乐视了解的就没有太多。 电视人用的是三星的 啊，那你看热还是看冷呢？ 仅从汽车的角度来看吧，我是看冷 哦 啊，就是说这也不叫泼冷水啊，不是墙倒众人推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就仅 从我们还是老规矩，一杯咖啡挺过18年。你请我 啊？不， 挺不过18年，我请你。 我觉得那不是一杯，我敢跟你打十杯， 又一杯。 不，这个融资能力，这是一个挺玄妙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让他完完全全死掉，我觉得不 难。他毕竟他还有几个大的板块，他不行可以抛售。 咱们不就是今天说的是汽车吗？ 啊，他、哦、 刚才洪城说的意思就是他可以用好多东西去养另外一个东西。 贾跃亭先生现在核心是已经孤注一掷要放在汽车上了、他觉得他之前所有东西版权全都可以卖。 对啊，我们就是在说汽车嘛。 啊，那你觉得挺不过 十杯？ 我觉得能挺一杯行吗？ 怂了， 下面再说啊。但这件事儿我们也一起关注。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扫几件17年比较重要的事情。马上回来。 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是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听众朋友也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了，说我支持老车，他觉得扛不下去，他觉得乐视电视现在里边已经没什么有内容了，卖不出去。 实际上，大家他现在还是那种叫什么呢？就是跟着舆论导向走。虽然我们不是一定要跟大家唱反调啊，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有，其实洪城刚才说句话特别好，有梦想的人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但是说实话，还是话还说回来，就是你支持可以，就是那个还是要把先前的一些事情给处理掉 完 了，对吧？ 这样，贾先生，你发起一个众筹，我以个人名义先捐你10块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他要是发众筹的话，我肯定捐10块钱，你们作证啊！ 他发众筹的话，估计他也回不来，那个他不让坐飞机啊，对吧？ 他不说要回来了吗？ 对，他说要回来，但不是说不让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嘛。 啊，天哪，这事儿闹得还挺那什么的啊！来，咱们来关注来2017年那些其他事儿，长城和 mini 那个事儿。 对，长城和 mini 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开了一个大头，包括长城跟 Jeep。 那是确实 对吧，其实是开了一个特别响的一个头，然后让大家去各种的猜测啊，说什么这个所谓的什么双积分制度啊，然后那个电动的这个轿车化终于可以让长城在轿车领域抬起个头啊，而且是给长城做了一个 mini 这样的一个车型。 如果你是长城的话，二选一， mini 和 Jeep 你要哪个？ 我是长城的话，我肯定买 Jeep。因为这个是让我在迈向，就是魏总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豪气冲天，就是一定要做全球 SUV 第一。所以我拼过其他人的同时，我把它买喽。 哎呀，可是 我跟吉利似的，我把它买喽。 可是 FCA 的核心技术也就是那套四驱系统，变速箱也不怎么着。现在 不，这是一个品牌的价值。你比如说，如果真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这个品牌把所有的全世界品牌，比如说咱把可口可乐收了。咱把杜蕾斯收了，咱把这个宝马收了，把那个 Rolls Royce 的发动机收了， 什么劳斯莱斯收了，把波音收了，你说全球恐不恐慌？我相信肯定恐慌。因为现在的咱们国内绝不缺资本，对吧？ 不用这些都收，收一个就够了， 对吧？这个钱 随意啊。 对于咱们国人来说，国内市场来讲，钱不是问题，问题是缺乏去购买的勇气和别人卖给咱们的决心。 对，他们后面的财团也在客观分析未来50年和100年的布局，他们会考虑说，我究竟是多赔几年，还是说干脆我就卖给你，我把这几年过去，但100年以后都不好过。 国内的一些的政策的动态，肯定会牵制于很多跨国企业的一些 投资啊， 他们的 决议、 他们的这个决定和他们的政策方针，那是肯定的。 长城真的收了一家这样的大的汽车品牌，那就是世界股价为之一振呐。那有可能无数人会因此而就一夜暴富都说不准啊！不多说， 而且再多说一嘴，就是你比如说长城跟宝马，然后长城跟这个 Jeep，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前期被炒的火热，然后曾经也是好像都官方辟谣的这样的事情。 是， 但还一件事，实际上是那种很怎么说呢？悄默声息的，就是无声无息的进行。 是福特 跟 众 泰 嘛？ 对， 这个福特呢，是受制于2017年，包括从2016年开始，它在国内的一些产能的受限、销售的受限和咱们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双积分的这么一个限制，它没有自己的电动车，它没有自己这个新能源太多的一个布局。虽然有了什么蒙迪欧混动，咱们也开了。是很省油，但是双积分政策真的挺可怕的。 对， 所以他相中了这个众泰，我觉得他属并不是意外之举，而是一个无奈的举措。 是 吧？是 只能就是逼到这份上了，我就得这么干。 众泰应该抓住机会啊！ 啊，确实啊， 阿斯顿马丁不予置 疑。众泰，我觉得众泰说了，众泰，我现在还没来得及让皮尺铺去你那儿。